港区国安法实行，将有损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原则的信赖。日方将会同相关国家协调，并作出适当的回应，强调并无改变，支持香港维持自由开放体制，以民主安定方式稳定发展的立场。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说，如果通过港区国安法是事实，将会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产生重大的影响。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中至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9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2点，升2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7.2，升11.2；中芯国际26.3，跌3毫；阿里巴巴209.8，升4毫；港交所329蚊，升9蚊；小米集团12.84，跌1.6；药明生物142.5，跌6.2；建设银行6.26，升3仙；美团点评172.2，升5毫；友邦保险71.5，跌9毫；中国平安77.45，跌3.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512，瑞士法郎8.135，澳元5.313，加元5.665，新西兰元4.963，欧元8.689。每百元兑港元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8点，升293点。港金现价报163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42美元，卖出177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港岛礼顿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京城街慢线嗰度啦，有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一大多车。另外喺九龙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中线啦，有坏车阻路。咁有少少龙尾噶，排到去接近九龙货仓，反方向啦都系比较多车一啲噶。重复一次啦，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中线啦，有坏车阻路，有啲车龙架排到去九龙货仓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另外啦，在九龙方面，公主道去红隧过海的车龙龙尾啦，就排到去爱民村对开；而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春园街嗰段咧，依然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翻出去金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嗰一段咧，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街。另外，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琴行街啦，系车多缓慢，龙尾排到电器道近大强街。而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车多挤塞，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后少少啦，观塘道都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嗰段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喺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嗯啊， Don't wanna be a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to hate. 你不需要。 嚟到六月三十号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QVT 新嘅派台 single。细细个嘅时候系啲乜嘢建构你对成年人世界嗰种想象嘅咧？有啲人可能睇嘅就系一啲嘅童话嘅故事，俾到少少嘅希望你，所以可能都会令无尽嘅失望嘅。呢首歌就系讲一个咁样嘅故事嘅 QVT 嘅新歌《The Fairy Tale》。 谁可自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浪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 至于佢哋几个呢，细细个睇嘅就系啲嘅动漫嘅作品。今次就将嗰啲动漫作品中间嘅一啲嘅热血啦，嗰啲嘅团结嘅精神放喺呢首嘅新歌入边。 暗系或是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寒到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吼，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你画像内美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拍再回复，血已填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诡辩，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有 Tony 嘅我哋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中间加入咗好多动漫嗰种嘅编曲嘅感觉喺中间嘅，作品名称叫做《鬼灭之刃》。 剛才那首歌就有一些動漫元素，跟著這位的唱作人就將一些佛學的元素放在這首新歌裡面。佛經裡面講的一個叫娑婆的世界，就是我們人處身的這個世界，充滿苦難的世界。歡迎有陳雷新的這個派台作品，作品名稱娑婆。 这刻想问还不错吧，别理会闲话，天光就醒了，谁在说梦话，愿时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功，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冬，狂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是太可怕，不必告诉他，谁在诱惑，就此亲吻全人而死后，再不要你为世间真假，沉醉吧，藏身这里让感官退化，到这头上泪要。别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烂透落花，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已飞往道破，那中道德最是为崇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充满着罪孽深重的世界，这种罪孽深重放在我们的人性上面，可能是演绎成为我们人性一些的黑暗面。这首歌就跟你说，面对自己的黑暗面，活出真正的自己。来自陈雷新的派台 single。最终一句歌词都是跟你说，不必蹉跎，要爱就爱吧。 我经不起这冲击，恋爱故运令我乏力，深深内力在落汗滴，因唇边找到亲爱的人，迷迷惘还偷偷看，我不懂怎去解释，当你一起焕发热力，甜蜜越浪我目的，自骂亲爱的人迷迷惘，直觉发痛，烧了亲的，烧了冲击，烧了不息，孩儿爱火光，晒遍金色，也得人足迹，纷纷聚集，心情已到。 这在追忆跟你相识，一见倾心是你魅力，曾梦内重寻觅觅，我与你相识令我乐极，人迷迷梦与星星歌，只想你珍惜是我心迹，情是为谁放，每一天跟踪着你足迹，热情力量是无法抵挡， 佢就为咗营造到当中爱情嗰种嘅热度咧，就加入咗吉他呢一个嘅乐器，有少少印度嗰种嘅 flavor， 同头先陈玲嘅作品有少少一脉相承嘅感觉。揾你由卢海同呢首旧嘅作品《Summer of Love》，继续都系提你把握当下，好好咁样去爱。Serene， 网络安全隐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基本法委员会下午完成讨论之后，常委会将会决定是否将法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公布实施。据了解，法例列明分裂、颠覆、恐怖活动和勾结外部势力等四项罪行的原则，按情节严重性分几级，包括可判监3年、5年和10年，最严重可判终身监禁。据悉，法例无提及追诉力，但消息人士举例，如果法例公布实施之后，过往2年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继续涉嫌犯事，有关人士过往涉嫌犯事的证据可能作为在法庭上的举证参考。消息又指，法例列明在三种特定的情形之下，中央可以行使管辖权，包括特区执行不到、没办法做到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布，听日早上10:00举行记者会，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情况。到时，港澳办常任副主任张晓明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将会出席回应传媒提问。香港众志宣布即日起解散和停止一切的会务。香港众志在社交网站表示，今日早上突然得知多名成员，包括秘书长黄之锋、常委罗冠聪和敖卓轩，以及成员周庭，相继自行宣布离任众志职务和退出香港众志。众志秘书处已即时撤销4人的会籍。另外，经商议之后，认为难以持续运作，必须化整为零，应以更灵活的方式继续投入抗争，宣布即日起解散和停止一切的会务。众志表示尊重各人的个人抉择和意向，亦感激他们过去为众志和香港民主抗争所作的贡献和付出。众志成员将会作为抗争手足的一份子，各自投入本地运动的不同战线。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日本政府表示遗憾。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和香港有密切经济联系和交流，形容一国两制的命运对日本极为重要。一旦港区国安法实行，将会有损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原则的信赖，日方将会同相关的国家协调，并作出适当的回应，强调并无改变支持香港维持自由开放体制，以民主安定方式稳定发展的立场。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说，如果通过港区国安法是事实，将会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产生重大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0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102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2点，升2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7.6，升11.6；中芯国际26.85，升3毫；阿里巴巴209.6，升2毫；港交所329.6，升9.6；小米集团12.88，跌1.2；药明生物141.9，跌6.8；建设银行6.24，升1仙；美团点评172.9，升1.2。中国平安77.4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53，加元1.369，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 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8点，升293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42美元，卖出1,77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和坏车事故先。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在面粉厂对开就中线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的都仍然在这里。咁所以而家龙尾就去到验车中心，其实过埋呢个九龙湾验车中心㗎啦。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面粉厂对开中线有坏车，龙尾过咗验车中心。如果行观塘道又点呢？观塘道而家去油塘方向都系非常繁忙啊。由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嘅德福花园亦都系多车嘅。咁揸车嘅朋友要諗諗啊，睇下可以改行边度好少少啦。咁之前呢就另外仲有一宗意外添嘅，喺呢个七咸道南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咁因为有意外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受咗，而家塞车啦，龙尾去到浙江街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公主道桥底，因为有意外啊，塞到浙江街。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去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而坚拿道天桥南行去呢一个礼顿道嘅支路咧，而家都多车有少少挤塞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就去到浙江街。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咧，维园自由街段而家都多车嘅。另外，铜锣湾嘅高士威道西行去怡和街方向都系比较多车。仲要提醒大家嘅咧，就系湾仔北嗰度咧，因为有一个升旗仪式要进行嘅关系啊，咁所以咧，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龙和道东行线咧，分别有封路措施嘅。咁啊，揸车朋友都系要改路行先得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千禧年代陪你通宵轻谈嘅主持有佢啊！ 我是张伟基，在这里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将会有无限个40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今日请你 嘅嘉宾有 Nowhere Boys， 嗨， 打咪又即刻， 系啊 ，OK 嘅。喂，我想话咧，今次呢首歌我见到你先前咧已经有一啲 IG 嘅 post 啦，自己就话，哎，我哋收到好多乐迷嗰啲反应咧，好难数啊啲拍子，佢哋有个 demo， 我教你点数啊，咁样系啦，新歌叫做小丑， 冇错冇错， 系啦，结构算系比较复杂同埋系缤纷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嘛， 好缤纷嘅， 系咯， 第一次听，我中意你用缤纷呢个字， 缤纷啊，喂，介绍下呢首歌嗰个嘅起源啦。 OK， 咁本身咧点解会用咗电影版个小丑嚟做呢个歌咧？因為我哋第一首歌咁，第一首歌講係 super power 啊，咁講超級大英雄，咁自然係極端就有個超級大反派啦，咁所以就用咗小丑咗角色啦。咁、 okay. 之前因為點解我咁深刻呢首歌？因為之前阿 Ken 睇完最新嗰套 Batman 嗰套小丑，佢就同我講一段話，佢睇到個感覺就係話呢個世界咁荒誕咁荒謬，你可以發狂發癲，可以發嬲，但你千祈唔可以唔開心，因為唔開心你就輸啦。所以他就覺得，如果你的行為咧係比呢個世界更加荒誕、更荒謬咧，你就贏了。 Oh. 所以就係 why so serious？ Oh. 但係上一個小丑講啲。 O、okay. K， 我就覺得係啲好得意喎。咁呢個係一個對抗抑鬱嘅一個好好嘅諗法嚟。 O、okay, K， 所以就於是係用咗呢一個嘅 spirit，、 啊、 就去 develop 一首新嘅 single。 其實首歌係一首好就正能量嘅歌曲嚟。係、 嗯、 啊，雖然你睇落去好似 有啲 dark 咁， 係好 dark 咁，但其實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釋放嚟。 係個 MV 有啲暗啫，其實首歌都好慘， 好繽紛嘅， 好繽紛嘅。但係有樣嘢好就係因為，譬如你收到譬如小丑呢個角色，你要係圍繞住呢個做咗中心，去到寫一首歌，其實就可以發揮空間好大啦嘛。因為佢真係好瘋狂嘅一個 character 嚟㗎嘛。咁所以你今次譬如砌個嗰個係。arrangement 啊等等嘅時候，係咪覺得喂正喎、啊，可以放曬你哋中間想玩嘅擺曬落去啦？咁、 okay, 樣 誒冇啊，我講嘅都係講吉他嚟噶，冇，因為咧我啱啱買支吉他， 係 咁樣咧，係宣傳下先。咁樣呢首歌咧就我用嗰支最新買嘅吉他嚟錄嘅，係啦係啦。咁因為咧咁嗰首歌咧就其實講咩話？ 你個吉他， 我講先， 我嚟啦，你阿 Ken， 我覺得咧係啦，而一首歌咧喺編曲上邊咧個琴咧就出咗嚟。就即係俾個華麗啲嘅底啊，卡式嗰啲，其實講緊佢套 suit 嘅，我覺得係。咁、Ken 嘅吉他嗰種狂放咧，其實小丑面上嘅面容嚟噶。喺、個 intro 嘅時候，呢、這個我嘅感覺啫，我唔知你行緊嘅時候個面容係咪真係扭曲啊？但係即係呢一開始出嚟，你感覺即係開張明義講呢首歌係講小丑，咁、佢就扯出嚟嗰下，你諗小丑係扭曲嘅咩？唔係嘅，跟住阿 Ben 就唱咗個好平庸嘅聲音出嚟，係啦，佢用一個好正常嘅聲線去唱，然之後去到後面首歌一路變一路變嘅時候咧。到叮一聲就要瘋狂嘅時候，就真係爆咗癲㗎啦，係啦，咁所以阿 Ken 喺後面啲吉他咧，啲人會著即係比較諗段 blues solo 啊， 係。 其實嗰度係 嗰度就係阿 Ken 面容扭曲嗰位啦，因為真 blues 嗰啲你睇新 B B King 咧，佢都有個叫 blues face 嘅樣，即係我而家戴口罩時， 通常係斑斓嘅， 但係即係 小丑塊面其實係藍色嘅， 係真係好挫嘅，即係好 into 嗰件事， 黏住嗰個感覺咯， 好似有啲嘢谷緊出嚟咁。 咁我覺得阿 Nate 就話呢首歌其實係一個 tension， 即係張力啦，同埋 release， 即係釋放嘅一個 balance 嘅。因為原本開始個 demo 咧係扯到我係聽完之後我唔想做呢首。我要等到自己好有精神先去處理呢首歌、因為原本阿余佬個 demo 係 淨係得張力，而家張力同 release 拍子好奇怪啦，同埋由頭搶到落尾嘅，咁我聽完一次我已經攰啦，我心諗如果我都攰嘅時候，聽嘅觀眾一定可能聽一半已經頂唔順嘅。 OK， 咁我就知道如果要做呢首歌係需要好多時間去 fine tune 佢所有個節奏嘅鋪排嘅，咁、所以到而家咧，我哋就揾到一個好 perfect 嘅 balance between 呢個張力同埋呢個釋放。咁啱啱釋放最大嘅釋放位就係阿 Ken 嘅 blues solo，、即係當你去到一個好緊湊、好澎湃嘅位，突然間跌咗去一個。啊咁輕鬆啊，咁舒服嘅位度，咁黐線，好中意佢黐線。 係 之後就爆入去最尾嗰、那個最興奮嗰段加速嗰段嘢度，我就覺得係一個、好似電影裏面起承轉合嘅鋪排嚟嘅。 其實好似阿 Van 講，其實我基本上搞最多係個 tension 同 release， 同埋咧加上去講一樣嘢。其實咧，我哋個 verse 係我哋覺得係 tension 嗰 part， 因為個拍子有啲跛跛地噶嘛。但係咧。我哋入到個副歌咧，就係、個 release 嚟嘅，即係俾所有人都覺得啊舒服曬。但係咧，其實我哋個副歌咧都係唔拍嘅喎，所以佢 release 得嚟咧都係。 你會揾到有啲奇怪嘅嘢喺入邊。 係啊，所以 你又講唔出咩嘢奇怪。 係啊，所以我哋成日都想俾呢、這個好似不穩，但係有少少舒服，即係就未去到坑曬嘅感覺咯。所以我執首歌啊，我哋。 轉啲拍子咧，唔係為咗複雜嘅，係為咗我哋想 create 一啲好 tense 嘅 moment， 有好放嘅 moment， 然之後佢可能吉他 solo 係最舒服、最放嘅 moment， 然之後去到尾加速嗰度係最緊，即係所以我哋想有好多呢啲 push and pull 咯，做個編曲嗰時。 OK， 咁你哋而家 live 有冇試過 jam 過呢首歌？即係 live stream 有 ，live stream 有， 感覺如何咧？ 好爽， 係， 我亦都好期待真正喺舞台上面同下面一齊玩個 interaction， 因為咧首歌去到最後咧。是一齊加速一齊跳的嘛、我哋個 picture 咧就係、是、你如果有睇戲或者有啲猶太嘅婚禮咧，咪好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咁樣嗰啲嘢，咁咪全部一直越跳越快咁樣嗨到爆廠。其實呢個位置就係我哋研究咗人哋嗰首歌係點樣做，我哋擺入去。原來除咗個 beat 要一路 keep 住一個穩定地加速之外咧， 係 同一個 hook line 要不斷 repeat 嘅。 嗯， 所以我哋最深尾就係用咗個 chorus 嗰啲 hook line 係咁 repeat， 但係不斷加速。咁就希望 live 嘅時候啲人同我哋一齊拍一齊跳咯。 哦 ，OK。 咁同埋都諗過咧，橫掂 live 啲一齊拍掌嗰啲位咧，係咪都會加速噶啦嘛？所以 係 咁今次其實咧。我哋去到嘅時候咧，係我哋係跟個觀眾嘅拍手去走個嗰速度，咁所以其實係觀眾控制個數， 唔使俾面，隨便加， 隨便加速啦。 但係觀眾係有好多人 嘅，其實越練越好啊，越練越聽唔到我哋甩。 究竟跟邊個咧？咁樣觀眾自己有陣時都會，咦？我哋唔係走緊你哋嘅咩？點解你會走緊我哋嘅咧？咁樣。但係我諗會有幾有趣嘅 experience， 即係現場睇嘅時候，因為好有現場感嘅一首作品嚟嘅咁樣。但係花咗幾耐時間咧？其實因為 兩三個月 係由開始決定要做呢首歌到完成係兩三個月，歌詞都寫咗五六篇我諗。 嚇！但係中間個改變係咩咧？如果歌詞嘅部分， 因為咧， 我開始寫嘅時候咧，我係寫咗一個馬戲團度玩嘅小丑嘅，我係想講佢即係你拼命去喺條鋼線上面拋波波，好似好好笑咁啊！你哋就值得啖笑，但其實我賣緊命咯。 系， 系啊，咁喺現實當中，其實好多人都做緊呢件事啊。你可能付出咗天大嘅努力，但你只係得出人哋一個笑容，甚至人哋笑容都唔俾你。 嗯， 系啊。咁當個歌詞開始咗幾篇，我組織緊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再聽到阿 Ken 講嗰番説話咧，就完全爆咗啦。嗰、那個就係我哋嘅叮一聲啦。然之後就轉變咗向小丑嗰度，咁我就將佢釋放咗，變成係我唔理你笑唔笑啦，我拋低曬所有嘅包袱啦，我做我自己開心嘅事啫。 我覺得即係轉變完啲歌詞之後，係冇咁 personal 嘅件事，而係觀眾係更加易代入到，即係無論而家社會氣氛啊、疫情啊所有啲嘢，係更加易代入到個情緒。 係 啊，所以其實個 MV 最深嘅個諗法，其實點解除咗我之外，仲有佢哋幾位出現？其實就人人都有小丑呢一面喺度。咁然後佢個世界就由佢自己個 perspective 去 frame 嗰、那個。嗰、那個電嗰期個 MV 個 aspiration 係咁轉嘅、，aspiration 即係你畫面見到幾多嘢，咁就係每個人就自己控制自己 aspiration， 自己想自己個世界係點樣，就喺擺咗 MV 度嘅。 所以到最後你畫面可能淨係需要睇到你自己就已經好夠睇啦， 或者睇到我嘴咯。 草线滑动意见，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现。喜剧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彼此见世蟹作历史。啦啦啦，也许有志。啦啦啦啦啦啦，有奇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跳出故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故事。红结色粗线滑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随时，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饰演惊世骇俗坏角色，逆向彼此与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正面送别祭祀。 剛才我哋講咗呢首歌，即係背後嗰個嘅意思啦，個音樂部分嘅結構又如何啦咁樣。咁但啱啱我前排咧，即係尋日咧，我就睇到阿 Van 咧，即係佢自己講呢首歌都成為咗佢一首係救命歌嚟嘅，即係佢救咗人一命，我可以算啦， 救咗我同埋另一個人嘅命。 係 咁，因為琴日咧，咁我喺地盤就做嘢啦。 係 咁，其中一個師傅就幾個師傅拆一塊好大玻璃，大到真係呢啲咁大塊啲嚟嘅， 即係差唔多兩米乘一 兩米乘係啊 米幾咁樣， 咁就壓。落去就時候爆開咗，咁幾個師傅都流血嘅，但其中一個師傅就仲正嗰個咧，就真係劏開咗隻手， 哎呀， 咁就成個廁所都係血嚟嘅， 空案現場咁樣， 咁佢又好怕血啦，佢又好痛啦，傾成暈咁滯啦，咁就即刻抬咗上我架車度，我即車去醫院啦，咁佢我即係同佢傾偈啦，但唔知同佢傾咩好嘛，即係佢又我又好怕血，我又好驚， 同埋大家都好緊張嗰陣時。 咁咁啱就開心機就聽到播小丑呢首歌，係啦，就我覺得，即刻諗到講咩啦。喂，我話師傅，喂，你聽下呢首歌好唔好聽先？好唔好聽先？即係 OK OK， 嗰個邊個唱？我唱噶，係啊，即係嚇，即係佢開頭唔係好信啦，咁就同佢講話，其實都係嘅，我係而家係做緊夾 band 嘅歌手嚟嘅。咁呢首歌就我哋最新排流歌曲，咁就喺度開始講點解我會夾 band， 同埋點樣由即係一個建築師變咗而家夾 band 加被撈出去做件 T 咁樣啦，咁就傾開就越嚟越正咁樣咯， 係啊，咁佢就暈咗啦， 佢用咗最後一啖氣同我傾呢首歌，咁傾下傾下就到咗急症室咁就 OK， 係咯，所以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救咗我一命，救咗佢一命咯， 係 OK， 起碼佢精神翻先啦嗰刻， 但係佢而家 OK 啊嘛，即係穩定。 佢琴晚已經翻咗去地盤度話要開工啦， 哇！ 我咪就係話佢咯， 堅 持係啊。 所以他應該可以換到你們來 Nowhere Boys 每一場 concert 的一個 VIP 飛 不是他真的很熱血，他簡直是一個 inspiration 來的， 他可能是嘉賓來的， 他真的將他的生命放在他的工作上， 所以有時候都說音樂其實可能真的影響到生命嘛，但你不知道原來中間那個緣分究竟是怎樣 trigger 出來， 就是那一下咯，令到大家緩和山，還有他立刻傾傾下他有回血色的人， 嗯 ，OK， 咁我老公 系 啊，嗰个节奏都有帮到手， 心都好嬲啊，跟住越嚟越嬲，跟住喂，到个医院啊， 喂，嗱，我想问 啦，咁而家問 Noah Boys 嘅話咧，咁嗱，而家已經有一首新歌啦。咁嚟緊咁係咪又向你哋嘅新嘅專輯邁向多一步噶啦？其實都 我已知道係今年要出嘅，但我唔知係 full album 定還是 EP 啦，未決定嘅。咁因為我哋嚟緊11月4日就有個 show 嘅 ，OK，which 係已經褪遲咗成年嘅， 係因為本身年頭啊， 本身係上年 Journey to Nowhere 直接嘅 show 嚟嘅。當然我哋再要寫多啲新歌，同埋要為呢個 show 寫首勁嘅主題曲啦。咁其實上年主題曲嘅時候，我已經係寫一首叫做 for 即本身個演唱會嗰、但係我心態完全唔同咗，經歷咗2020年之後，即本身係一首叫做熱血啊正路啲嘅嘢，但我係想拋低咗佢，我係想放曬自己嘅框框，用小丑嘅精神去寫首。 係咯，我覺得小丑改變咗 Wing 嘅，佢同我近咗好多而家你講， 我進入咗佢世界。咁我係想做首更加瘋狂嘅嚟到即係。系咯，完結呢一年去。 OK， 咁另外你 呢一年添， 快快脆完結咗 佢。咁你哋三位準備好未啊？因為佢同阿余佬已經係準備咗，係我哋越嚟越似噶啦。 一齊寫噶， 一齊寫嘅嚟緊呢首出嚟嘅，揾都係。 揾有五個小丑嘅時候 ，Batman 都搞唔掂啊！ 答唔到啦， 直情係為呢個節目，為呢個訪問有一個完美嘅句號。落個台先啦，唔該。喂，但呢首歌真係我好喜歡成個頭先你講啦，即係嗰個嘅 tension 啦，同埋我好鍾意佢嗰個戲劇嗰個嘅效果出到嚟，我係幾期待睇到現場嗰個嘅演繹嘅。咁啊，希望呢個疫情快啲走啦，咁然之後你哋即係今年十一月嘅時候就可以睇到你哋現場唱你哋呢首嘅作品啦。今日多謝曬各位 boys，thank you。刽子挑正义，你有勇气吗？绝望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未像我 super power？ 凡人并未看透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 hero。You made me， 我输了他。I'm not afraid to die. 針對的立場，不希望為成員或義工帶來任何的潛在風險，所以決定遣散所有香港地區的成員。梁仲恆說，現時仍然沒有改變政治立場，至於會否擔心被秋後算帳，就難以擔心太多。他又表示，短期之內沒有計劃離開香港。學生組織學生動員宣布香港本部解散，並且設立外國分部，繼續推動香港獨立。學生動員在社交網站表示，召集人鍾漢林已經根據組織的會章停止香港地區一切事務，即起遣散香港地區全體成員，所組織的事務將會交由海外成員繼續運作，而學生動員海外成員將會設立外國分部接手，接管組織的一切事務，繼續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作為獨立主權國家之前，依然會繼續前進。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華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氣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道廣闊的低壓槽正是為南海中至北部帶來驟雨。預測大致是天晴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有幾陣驟雨，隨後的一兩日驟雨增多同有雷暴。現在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1%，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4418點，升117點，總成交金額1125億6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984點，升2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992點，升239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498.6升12.6，中芯國際27元升4毫，阿里巴巴209.6升2毫，港交所330元升10元，小米集團12.84跌1.6，建設銀行6.27升4仙，美團點評111.6跌1毫，藥明生物141.8跌6.9，中國平安77.5係跌3毫，友邦保險72.35跌5仙。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1，英磅9.525，瑞士法郎8.143，澳元5.314，加元5.669，新西蘭元4.971，歐元8.6992，每百英對港元7.19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222。日經平均指數報22,288，升293，港金現價報16,380，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1.94美元，賣出1,773.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启祥道和伟业街近上怡道。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荃湾方向在启业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启祥道和伟业街近上怡道。至于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都清了长一阵，不过车龙仍然很长的。现在沿住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和过海的车龙就已经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车龙是有待消散。另外，沿住公主道过海去红隧的车龙龙尾就是康庄道桥面，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是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情况，港岛的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出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 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啦，都系车多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段咧就慢车，龙尾喺城市花园。另外而家南华会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近住礼顿山的加路连山道和连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落活道出去连道的龙尾就排到去骆驼苑，而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回出去花园道。九龙的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挤塞，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北港因为有工程做紧，而家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津桥。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繁忙的。重复一次，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的慢线有坏车，一带交通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嚟到四点钟之后啦 ，Hi 阿琼 ，Hello Eric 翻嚟啊喂，今日讲嘅呢件事咧，我觉得哇，令我太羡慕啦，咁样啦， 咩事？ 话说咩事咧？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台湾嗰个疫情嘅情况就比较良好少少啦，于是乎咧，佢慢慢都 keep 住有一啲放缓同埋一啲放宽咗嘅政策出到嚟嘅。 系啊， 咁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一啲 live house 啊，一啲嘅 mini concert 啦，一啲嘅表演啦，大家希望可以做翻啦。 系 啦，咁同一时间咧，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啲出嚟，即系行街买嘢食嘢咁样，即系唔好再好似之前咁样，因为疫情嘅关系，梗系希望大家匿埋屋企啦，咁样意思。于是乎咧，今日讲咧，我哋去到台南，讲台南即将会举行嘅一个音乐节。咁个音乐节嘅名咧非常之有趣， 叫做 得得五花得五花。嚟啊！ 得得胡花得胡花， 系啦，冇错，佢真系咁样嘅，系啦。虽然你个样好唔想捧我场，但系咧， 有一种反眼嘅， 系好多谢你嘅支持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句咧，得得胡花得胡花咧，即系用翻广东话就系大大冇花，大冇花，大就大细个细啦， 大就大细个细啦，细就大细个大啦， 冇啊，武术嘅冇花花完个花啦，咁样。咁其实点解会有呢样嘢？呢件事咧喺台南嚟讲咧系好重要嘅， 冇花。 唔 係，定呢個音樂節啊？你講嘅 呢個音樂節同埋呢七個字，得得胡花得胡花係啦。即係如果你去台南旅行咧，你係一定要知呢件事嘅。因為其實講到去台灣旅行，大家一定唔會錯過一樣嘢，就係夜市啊嘛。係 啊，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就係其實台南最出名嘅三個觀光夜市。係重點係咩咧？重點就係、是。其实佢哋唔系一个星期开足七日嘅，咁但系你点样记得佢边一日开边间呢？ 嗯、 就系有呢七个字啦，得得胡花得胡花，即系星期一系开大，星期二系开大咁样啦。咁到底系边三个？ 咁跟住武同花呢？ 嗱，所以就话俾你听，我嗰三个夜市就系大东夜市、武胜夜市同埋花园夜市。 哦， 系啦。咁当地人咧就串咗，好难理解。 系啊，头先你讲就开，我净系听到开大啦。 第二日又開大啦。 開嘅大東夜市，因為佢三個夜市唔係真係一齊開足七日嘅，佢係輪流開嘅。咁、 okay. 個輪流嗰個順序就係得得胡哈得胡哈咁係啦，好得意啦。咁因為其實佢哋話直情係。即係台南人所共知嘅一件事嚟嘅，咁即係佢哋即係我見到有啲人舉例話啦，小朋友當你學完講爸爸講媽媽之後咧，啲爸爸媽媽就開始教你講得得胡花得胡花咁樣， 就係、是、去食夜市 啦。係啊，冇好緊要嘅咁樣。於是乎佢哋就一班 indie 嘅樂手啦，佢哋就你即係見到係好。好在地嘅一樣嘢嚟嘅，佢哋就攞咗得得胡花得胡花呢個做咗佢哋音樂自己個名啦。咁同埋咧就係、 是、 一啲獨立嘅樂隊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時間會有一啲表演，咁、都擺曬上網俾大家欣賞，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去參與。跟住咧點解我頭先一路有個 beat 就係得得胡花得胡花，唔係我自己作噶，係佢哋自己本身為呢個音樂節做咗首主題曲。咁你就見到佢哋不斷重複得得胡花得胡花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個節目名咁樣。咁所以其實台湾的 live house 或者音乐节，其实我觉得是做得很好啦。但是台南咧，相对来讲，它没有一个很在地的一个音乐节。咩叫在地的音乐节咧？就是其实台湾其他地方它的音乐节咧，都几建基于那个地方的特色。好似我哋之前话台中，它哋分山线、分海线，又例如再出名啲嘅简单生活音乐节。咁嗰时系因为华山嗰、那个文 艺术区系海线。 嗰啲係其他地方啦，咁因為華山嗰個地方係因為大家知道好多文創文娛藝術啊嘛，所以簡單生活節咧就會係形成咗有市集、有音樂節、有草地，好文青 feel 嘅一個狀態。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台灣之所以好多話音樂節發展得好成熟，就係佢唔係憑空出咗一個音樂節，即係佢唔係哇睇下邊個老闆俾錢啦，睇下約到點樣嘅 cast 啦，而係佢係建基於呢個城市嘅發展，又或者呢個城市嗰啲嘅特色出到嚟。其實呢件事擺喺內地都有嘅，因為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其實前幾年其實呢幾年可能都有，不過今年因為可能疫情嘅關係冇乜。冇得做啦，咁之前譬如簡單生活節去過內地嘅，你就見到佢好具備內地特色啦。第一件事就地方非常之大，我 friend 話直情咧由一個舞台去到另一個舞台咧，啲人係要踩電單車，因為行氣好難行到過去， 同打歌肥一樣。 係啦，即係有呢種咁嘅概念啦。跟住另外都有一啲就係音響效果非常好，因為好多人都話戶外音樂節其實你個音響可能要好散啊，即係有啲位同埋有啲位嗰個聽嘅質素爭好多啊。但係佢哋見到都真係一流嘅音響設備啦。同埋內地仲有一個好令大家羨慕點係乜嘢？係個卡士非常之強。即係譬如你有啲音樂節，你由朝頭早十一點去到唱夜晚十一點，中間有十个单位好味，咁可能有所谓亮点，又或者卖飞嘅，可能两三个已经好劲啦。佢、可以做到十个都系啦，你谂下。同埋就谂下，之前草莓系直情请到张曼玉开金口，个效果就另计啦。咁，所以我谂系唔同啦。无论内地、台湾边个都好，佢好建立到自己音乐自己嗰个文化嘅状态，即系好似我哋今日讲台南呢、這个得得胡哈得胡哈都系啦。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其实香港要。俾多少少心機咯。 咁首先你要答到一個問題，就係香港嘅特色係咩咯？嗱，係嘛？靜咗啦，你都。即係呢個真係講緊你個文化嗰個嘅資本，或者你嗰個根源究竟係啲咩嘢嘛？係咪先？咁所以你都答話，咁香港嘅文化係咪仲係你以前讀書啊？華洋共處嘅一個嘅東方之珠啊，咁樣。咁係咪仲係呢個定位咧？定係有啲乜嘢嘢咧？因為你見好多即係香港搞嗰啲乜嘢嘅市集啊等等。咁香港咁，我哋買咩食？買翻啲。傳統小食啦，咁樣缽仔糕咁樣，咁但係係咪淨係咁咧？定係 more 定缽仔糕同白糖糕咧？係啲乜嘢嘢嚟嘅咧？咁我覺得首先要答到呢個問題之後，你就可以再行一步，就係我哋點可以做到一個真係好有香港特色嘅一個任何嘅文化嘅活動咯。即係你見好多而家都仍然係哦，咁首先有粵劇嘅面譜啦，咁就係啦， 中西結合 係啦，中西結合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啲乜嘢嘢咧？因为而家都系表面一浸，我哋讲到啫，好难答嗰啲问题都 好难答啊，真系。 咁我哋听下你今日拣嗰首歌先。 我今日拣一首歌，因为其实台南咧，我自己本人吓，应该算系台湾，我都了解得最浅薄嘅一个地方。 系 点解？因为啲嘢食唔啱我胃口，佢偏甜嘅啲嘢食 系 啦。咁但系所以今日拣你一首歌咧，佢哋话咧系基本上认识台南最好嘅一首歌，因为佢入边将台南嘅所有特色写晒落去。 Okay. 我哋听完首歌先，嚟自大支嘅呢一首之前嘅作品。那個名稱就是叫做台南。 面也好吃白面讲笑，白饭先吃一年到晚过米果笑，跟米粉豆花黑羹一起青炒几顿，下早顿看是买啥肉鱼糜啊迄落有肉汤，但是朋友我讲真诶，你挂店恁排队诶，拢是游客咧去诶，阮是最少咧去诶，阮在地人咧去诶，坐位可能无几个，生意较好分店嘛卖几手个，趁拄好就好嫌钱济，实在无钱诶，迄一间甚至着归去唔买，讲话遐一个嘛歹品质有一堆问题，卖生面价店拢几十年开始去调诶。五十年戏街，六十年飞，二百年车草地。 你害怕着内容太腻腻，西南山处理观光客呢？台南是九转拢买阿尼，到今年来你去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 民宿头家带你西高一家，西雅市东郊朋友用心陪家你骂，真欢喜台南温暖，这是家拢满满，人情味菠萝半价一半的地我吃，带你去你的上好家是地道，名单同个佚佗，享受滴滴滴道，阮会好在去到，但阮变阿进道，讲物件超低调，人客人到疲劳，卖硬客来佚佗，我讲算笑，阮拢虽然面对一切较轻松，到甲阿伯可能是虾，虾米档，大外地拄着同乡的硬开讲，每家的每天去做伙想台南， 你害怕着内容太腻腻，西南山处理我光客呢。台南是九转拢买阿尼，靠近你来你去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 阮搭红灯边啊，徛三太子，甲王爷讲着花园也是也有面子，亲像家全世界连输打卡超级酷，十二名台南棒球精英，超级强超级勇，这么简单。潘威伦王杰面称金凤，超金凤那么邋遢，烈火台湾心梦加英雄，举一拱都是台湾，中华台北运动林进拱可以拱中华台南。迄阵你若有时间，有一个司机少年李安，就一个嫌疑人的位置，注意那身边对对情况，讲唔敢入去丢了一罐，搁一盒假面台南面善进老师马戏，你敢要看见？你敢要？听见英雄期盼，就是我大气。 你害怕着内容太腻腻，西南山处理我光客呢。台南是九转拢买阿尼，靠近你来你去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我爱你，你台南。 真係一聽你就好有嗰種鄉土情懷啊！ 台南廟之前咧，你會覺得有個老人家喺度彈嗰樣嘢。係 啊， 解釋少少先，佢入邊不斷重複嘅嗰句歌詞咧，係台南我愛你。 哦， 咁你聽到列台南我愛你，咁啊列咧就係嗰個台南人講嘢嘅口音。係，台南人就好中意呢呢呢啲乜嘢，咁佢就將個呢咧擺咗入去，就不斷唱話台南我愛你。 哇！呢功啊， 係啦， 即係我同你講，哇！呢啲功啊， 哎呀，你好叻啊！咁樣頭先就其實我。認識台南呢一首歌係即係好正噶啦，咁入邊其實都有笑佢哋自己啲嘢好甜嘅。佢話：但係我人哋我哋自己講得，人哋講我哋甜就唔得，就會嗌交咁樣啦。 哦，係，因為我有曾經睇過啲台灣嗰啲綜藝節目咧，咁就上去即係講下啊，台北有兩個藝人啦，台中有啲啦，台南啲代表啦，就大家講下大家最睇唔順眼對方嗰啲乜嘢嘢啦。跟住通常啲人就會攻擊，你台南人食啲乜嘢都咁甜嘅咧？點解？跟住台南話咩叫甜啊？呢一啲都唔甜咯， 都好正，係咪？最緊要就係 你啲咩好淡啊？你知唔知啊？ 係幾有趣。 同埋會同你講啊，你一定食錯咗嗰間，嗰間唔係最正宗嘅，你食錯咗先會覺得佢唔好食嘅。 但我幾中意有一種呢一種自己嗰種身份嘅認同啊， 係啊， 即係會行出嚟就係捍衞我自己嗰種嘅口味啊、等等嗰啲，我幾喜歡呢一種狀態。但其實佢哋又唔係真係嬲大家嘅，即係有種嘅戲劇效果喺中間啦、 啊。又或者有啲黑板印象啦、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嗰樣嘢係一種互動喺當中，真係好重要嘅。咁又有講到台南嘅棒球嘅基因啦，因為台灣好多出名嘅棒球運動員都係嚟自台南嗰邊嘅，咁高當中都有舉例到名字。其實包括人家戴資佢 feature 嘅呢位歌，唔係個歌手，呢、這個運動員啦，佢叫做潘威倫，其實都係一個棒球運動員嘅。係、 哦、 啦，咁然之後當中嘅歌曲當中都有講到，譬如神明啊、廟宇啊。如果我哋離開咗台南，我哋其實會同人哋一齊講：，台南啲天氣真係唔好啊，啲嘢食點點點點。但其實都係會掛住台南嘅。 哦， 所以我嗱，即係因為全部都係台語啦，就加少少國語，大家可能未必聽得明。但係睇翻歌詞咧，係會增加大家對於台南呢個地方嘅了解嘅。 係， 但係而家了解嚟都冇用啦，你都去唔到。 全民話十月有機會啊嘛，咁咪大家即係嚇。 我喺度 祝福大家， 我好惊十月香港冇晒人，条街人真 咁都唔会，即系慢慢你见有啲，即系慢慢希望可以开放翻。 系，大家都系希望可以开放翻嘅， 都唔系就香港人嘅愿望啦。呢、這个好多地方啲人都，哇，我哋真系好想行开。我真係好想啊！ 我見到台灣咧好多策劃師咧，即係已經開始畫緊呢個 gap 啦。就係佢哋好多香港嘅朋友都話：我幾時可以過去台灣啊？咁樣喺度。 係啊，但我都冇見啲台灣人話好想嚟香港喎，又 好耐都冇呢回事。我由幾年前同台灣傾，台灣 friend 傾呢樣嘢，佢哋已經啊冇沒有關係啊，對啊，啊這樣 子。所以延續翻頭先你講音樂節嗰個定位都係咯，即係譬如你想去台灣，你真係即係有啲當地嘅文化，你好想，你好想去到認識一下又好，感受一下又好，佢啲飲飲食食啊咩都好啦咁樣。但係你如果講到譬如一個大城市，可能譬如香港咁先算啦，咁有啲咩嘅吸引力咧？有啲咩所謂嗰種軟實力啦咁樣，係啲乜嘢嘢咧？咁樣咁真係要思考嘅。 你可能覺得頭先 Eric 講得有啲誇張啊，即係唔知發生咩事。但我想話，音樂節係真係有吸引力。 梗係啦， 我記得之前上海做過簡單生活音樂節啦，咁佢係卡正咗喺呢個十月一號、二號，即係嗰啲假期啦。我香港好多 friend 去咗咯。 係啊， 所以大家不如一齊做翻好嘅經濟，做翻好嘅音樂節咁。 就算你可能喺歐洲啊、美國好多啊啲係大型音樂節，有啲係真係專登，我就係 plan 一個 vacation 兩個禮拜。我就係去嗰個 music festival 㗎啦，咁樣電子音樂節又係啦，即係你知啲人會專登飛去新加坡啊，專登飛去泰國啊嗰度咁樣玩，其實就係一件咁樣嘅事咯，係啦。 喺冇得飛嘅時候講呢啲真係， 我哋係要令到你唔開心啊！ 問到我哋兩個自己講過， 我哋係咩黑心傳媒咁樣樣。好啦，咁我哋今日就揀咗一首歌咧，就都有啲香港嘅特色嘅。 係啊， 但係講到香港嘅特色，我覺得都有啲 sad 喺中間，就係一講到香港嘅精神咧，大家梗係好拼搏啦。點樣可以證明到你拼搏啊？ 獅子山下嗰啲 唔係，你睇下夜晚每逢你朝早啦，同埋係收工嘅時候搭巴士咧，啲人真係全部都瞓覺啊，好攰啊咁樣，你就 feel 到好多香港人嗰種嘅精神啦咁樣樣。咁呢個歌手咧近排就做咗一首歌咧，就同巴士係有關係。是的，吴林峰的新歌叫做《巴士光年》自己感受一种香港的情怀啊。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再感受一下，搭巴士的窗上面不知道谁留下了一阵的头油啊。 静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 己，望穿车窗窥探世间本色。入陌生风景，仍然眼睛。新屋村咁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 车祸，我想翻去打机啊！我都已经迟噶啦，做乜仲要咁样？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人唔失噶？唉，算啦算 啦。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基本法委员会下午完成讨论之后，常委会将会决定是否将法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公布实施。据了解，法例列明分裂、颠覆、恐怖活动和勾结外部势力等四项罪行的罚则，按情节严重性分几级，包括可判监三年、五年和十年，最严重可判终身监禁。据悉法例没提及追诉力，但消息人士举例，如果法例公布实施之后，过往两年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继续涉嫌犯事，有关人士过往涉嫌犯事的证据可能作为法庭上的举证参考。消息又指，法例列明在三种特定的情形之下，中央可以行使管辖权，包括特区执行不到、没办法做到或者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随着中国推动港区国安法，美国将会停止向香港出口美国生产的国防设备，并对出口到香港的国防与军民两用技术施加和中国内地一样的限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不是吓大的，美方通过制裁阻挠中方推进港区国安法的图谋绝不会得逞，针对美方有关错误行径，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坚定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赵立坚强调，中方已多次展明严正立场，强调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不移反对任何的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众志宣布即日起解散和停止一切的会务。香港众志在社交网站表示，今日早上突然得知多名成员，包括秘书长王之峰、常委罗冠聪和敖卓轩入成员周庭相继自行宣布离任众志职务和退出香港众志。众志秘书处已即时撤销四人的会籍。另外经商议之后，认为难以持续运作，必须化整为零，应以更灵活的方式继续投入抗争，宣布即日起解散和停止一切的会务。宗志表示，尊重各人的个人抉择和意向，亦感激他们过去为宗志和香港民主抗争所作的贡献和付出。宗志成员将会作为抗争手足的一份子，各自投入本地运动的不同战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弟李显阳表示，不会参加下月10号举行的国会大选。李显龙拒绝评论李显阳不参选的决定。大选的提名期今日届满，李显阳在社交网站贴文宣布不参选的决定，认为新加坡不需要另一位姓李的人。他说，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层需要多于一个家庭或一个人。李显阳在上个星期加入反对派新加坡前进党， 另外界关注他会否参选。新加坡前进党党魁陈清木表示，李显扬不决定不参选是不希望选民以为家庭纠纷是他从政的动机。新加坡传媒曾经报道李显龙和李显扬兄弟不和，触发点是对父亲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出现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7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1,2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2点，升2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98.6升12.6，阿里巴巴209.6升2毫，中芯国际27升4毫，港交所330升10元，小米集团12.84跌1.6，建设银行6.27升4仙，美团点评171.9升2毫，中国平安77.5跌3毫，友邦保险72.3跌1毫，药明生物141.8跌6.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75，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8，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8点，升293点。港金现价报16,390，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7美元，卖出1,77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港岛铜锣湾嘅礼顿道啊，西行去摩利臣山道方向，喺坚拿道桥底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黄泥涌道嘅礼顿道西行去摩利臣山道方向，坚拿道天桥底有意外，塞到去黄泥涌道。反方向咧，而家礼顿道去跑马地方向咧，都系多车嘅。咁另外咧，仲有中坏车事故喺西九龙走廊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喺兴华街嗰度咧就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到阻碍，而家都几塞车。龙尾排到去大角咀博文街，西九龙走廊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塞到去大角咀嘅博文街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塞到铜锣湾的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港岛的下角道西行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一带多车的关系，龙尾去到告示打道近住道路至道，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一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至于九龙区，现在观塘绕道西行去这个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一带就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就西贡公路白沙湾段因为有些临时工程，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让我自由，让我堕落，让我安静沉默，消失在不知名灰色巷弄。 我的名字和姓氏是你赐给我，我的幸福和快乐都是你给我，却让我漂泊在狂风暴雨之中。那谁能谁能救救我？谁来谁来救救我？就让我自由，就让我堕落，就让我安静，我沉默，请你放开我，就让我消失在不知名的巷弄。我不想不想听谁说，请你让我解脱。 只是我的宿命，请忘掉我。 讲到黄明志呢个歌手咧，即系除咗好多搞笑主题嘅歌曲作品之外，其实都有相当多认真主题嘅作品，例如呢一首歌咁，歌曲名称叫做《流浪狗》啊，揾你都系爱狗之人萧敬腾合唱，希望可以通过一首歌咧唤醒大家对流浪狗嘅关注。继续都是讲黄明志啊，除了会写歌给自己表现之外，其实都有写过一些作品给其他歌手的，同埋都几有他自己风格的作品啊。解呢首歌曲词都是黄明志负责，写给黄小虎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灭绝啊，因为咧黄小虎个花名叫做灭绝师太，你又知唔知点解咧？ 风在呼唤，咆哮着模糊的巨船，湿的眼，黑的天，痛在叫嚷，一声无助求助呐喊，多少夜听不见，模糊了。紧握双拳，等待黎明曙光浮现，爱和怨被歼灭，不再妥协，保卫是重生的关键，让勇敢去蔓延，模糊了崩坏了的情节，一遍遍一连连才发现， 他不停地消遣，幸福写在人间，却吞噬了分解，不开残缺梦魇，嘴里说的抱歉，却一再的沦陷，心就 主唱黄小虎歌曲名称灭绝。点解黄小虎有灭绝师太嘅花名呢？就是因为真系唱功了得，无论何时何地任何揭都好，都可以表现得非常之好。于是咧，台湾传媒就俾咗个灭绝师太嘅花名俾佢。黄明志就根据呢个名咧写咗一首歌俾黄小虎啦。之后都同你去一个几灭绝人性嘅地方睇下。 睁开双眼，打量这片陌生的土壤，腐败的船板陪我漂流到这沙滩上，椰子树若问我 剩模糊的影像，追逐纸上的宝藏，抬头看见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庞，两眼空洞，身形瘦削，白发已苍苍，你腰上系着骷髅脖子，像宝石长窗，带泪光闪着光芒，树林里的村庄，出乎意料的空荡，匕首抵在我背上，忽然听他低声唱，他低声的歌唱，穿金戴银，脚踩着石皮大锁，双手越写信，同仇为酒越可爱，仔细倾听，让我告诉你，这座岛屿是个陷阱，经得起你出不来。 那个明星叫做金银岛，有维丽安同埋麦兹卡合唱嘅作品。 他自嘲飘摇到这多年木兰的船长，航行四海寻寻觅觅，就和我一样，误打误撞抵达地图标示的天堂，住着夏娃和亚当，黑色头发，褐色皮肤，红色的心脏，银色发箍，金色触觉，友善的村庄，他回报热情，却用眼里燃烧的欲望，干了玷污灵魂的勾当，他身上绚丽的光芒，一不心眼里的泪光，利刃塞到我手上， 求你大发慈悲，解救我的梦， 都有为你安抚着，那个名字叫金银岛，这个是一个很黑暗的地方，上面只有钱、利益、欲望，还有你入了来之后是出不回去， 这座岛屿是个陷阱，进得去你出不来，这座岛屿是个陷阱，进得去我出不来。 那你还会不会选择入去呢？之后想话俾你听，就算真系身处喺黑暗嘅地方，都请你唔好放弃。 当光线亦遗忘我，客房渗入重重星落，像呼吸有罪名，绿色在我。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尖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结，想记最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